世界跨国 BK 总公司驻亚太地区分公司总经理格蒂蒙氏，请问您这个 BK 是什么意思？ BK 就是那个 briefcase 那个大皮箱 啊，装钱的那种皮箱。 对对对对对， 好好好好。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北省北京市东城区大德利百货摊儿总经理侯在仁。 哦，你是蒙氏先生？ 你是载仁先生？ 你蒙氏？ 你载仁？ 哎呀，幸会幸会 幸会幸会幸会。 这么一说，咱们两个人是 同行。 我得好好向你学习啊。 哪里哪里，我得向你学习。 我得向你学习啊。 向你学习。 那咱们两个人互相学习。 哎，我说，嗯，哎，你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你练摊的经验？ 这个练摊没什么经验，他练摊就是这么回事儿，只要就全凭一张嘴，你能说就能赚，不能说就赔。 您说的太对了。 嗯， 我也有同感。 是吗？ 哎，但是你能不能给我具体介绍一下这练摊怎么说 啊？你想学这个中国练摊怎么说？ 想学 可以吗？啊，我教你。 哎，太好了， 来来来。好，下边我就来这个卖东西的。 那我就买东西吧， 好不好？ 好好， 现在开始啊。看一看，停一停，站一站，想一想，算一算，一不留神就受骗。牛仔裤啊，新进口的牛仔裤，小霹雳小霹雳，穿上它吸引异性，有魅力。哥们儿穿上牛仔裤，一会儿就成万元户。姐们儿穿上牛仔裤，保证发家又致富。牛仔裤了啊，哪位要买牛仔裤？哎呦，欢迎杨哥们儿。嗨，杨哥来穿牛仔裤吗？这要命了，他听不懂中国话呀，这说外国话。 Hello， 牛仔裤42来一条。 不行，这还是中国话呀，这 42怎么说来的？4242 对了。 Hello 42牛仔裤，牛仔裤42 42的牛仔裤。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等等 等等等等 等 等等等等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等等等。 在我们国家啊，我12岁就练摊儿。 12就练摊儿啊？呵，你这口气可太大了。 哎，什么叫大呀？你躲开吧。 怎么？ 我给你表演一下，我们那儿练摊儿卖东西。 真的啊？嘿，咱们瞧瞧这外国导演怎么练。哎，可有个要求啊？ 啊， 我们这中国练摊的可得吆喝。 这你可难不住啊。 会吗？ 啊，你听我跟你吆喝啊。 你吆喝，咱们听。哎。 Ladies and gentlemen, come have a look. 50% off everything in the store today. Everything must go one day only. 怎么样？ 不怎么样，一句没听懂。 对不起，对不起，在我们那儿蒙惯了， 说中国话。 哎哎 啊， 再来一遍啊！瞧一瞧，来看一看啊！哎，大减价，大让利，大出血，大开膛嘞！怎么样？ 听了都瘆得慌，这个。 哎，公司倒闭，经理自杀，商店着火，仓库倒塌。 哎呦， 全体雇员自谋生路，忍痛赔本，给钱就拿。 哎呦，说的跟真的似的。 来瞧一瞧，来看一看啊，巴黎进口的牛仔裤，穿上它你和我们老外一个样了，您就大摇大摆的往国境边上溜达吧，保证没人拦您了啊。 穿这裤子往国境边上溜达就没人拦了、 哦、裤子里还得有护照了啊。 废话吗？ 护照。哎，看完了巴黎进口的牛仔裤，您再瞧瞧国际流行的好莱坞太阳裙啊。 哟呵， 哎，新潮新潮，奇装异服。 嗯， 存货不多，预购从速。 好， 物美价廉。 嗯， 春风一度了。 哎呦呦呦呦， 原价1300，现价42。 1300，42。 哎，太多了。哎，瞧一瞧，来看一看啊！ 还有什么？ 还有山口百惠的塌了板，阿兰德龙的大裤衩啊！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 哎，该你了，该你了， 该我了是吧？ 啊！哎呦，老外！ 哎，不对不对 啊！ 我怎么成老外了？ 那当然 啊！ 你到我们国家 啊， 你就是老外。 哟呵，那我也当回老外，来吧。 俗话说得好， 嗯， 要想发得快就得宰老外。 哎，你这词儿跟我们一样。 哎，哥们儿哥们儿 啊， 买点什么呢？ 你这都有什么呀？ 有什么 啊？ 除了飞机大炮烟土毒药，什么全有。 什么都有。 嗯， 我想买一上衣，有吗？ 哦，想买件褂子。 哎 啊，好嘞好嘞。哎，这件您试试吧。 哪件？ 这件。 这件啊。不行哎，哥们儿， 怎么了？ 这太大呀，这褂子。 这还大呀？ 这褂子哪穿得了？ 这刚刚21呀、啊。 21？ 哎，你让大伙儿瞧瞧 啊。 这哪？ 哎，慢点，邓黑，怎么了？ 这衣裳跟比着他做的似的。 是吗？ 这叫猎装。 猎装， 打猎的时候穿的。 哦。 您到了原始森林， 嗯， 白天是猎装， 对， 晚上支起来就是帐篷。 对，差太多了，这个。 穿长不穿短。 哦。 短了就不精神。 好好， 再说， 嗯， 一样花钱， 嗯， 买大号的给的多呢。 嘿， 哎，您再瞧瞧我这件啊， 还是外国导演有词儿，我也， 嗯，您再试试这件， 这是什么？这是， 您穿啊。 哎，嘿，哥们儿，不行，这太短了，这个， 这还短？ 这多短呢？这个，你看看这有多少？ 虚到24了，这件 啊，这比那件还长啊。 啊。这叫功夫衫，连中国功夫的时候穿的。 哦， 什么叫少林拳？ 哦，少林拳， 啪， 哎， 啪，别闹。什么叫八卦掌？ 哟，你全会。 哦，全指着衣裳提气呢。 哦，好， 穿短不穿长。 哦， 长了就不利索。 好好好，嘿嘿，我瞧你那裙子，这21跟24差这么些个，这是。哎呦。你这猴皮劲儿，你这是 怎么说啊？ 这外国导演 这么说 啊？ 这两件衣裳你全要了？ 全不要。 嘿，老外 啊， 你拿我开涮。 什么叫拿你开涮呢？你过来过来，我告诉你。 哎，有好东西没有？ 什么好东西？ 值钱的呀。哎呦喂，你瞧我这记性。 有有有 有啊。 嗯， 您过来。您看看这宝贝。 哎呦，这是什么呀？这 金币。 金币？ 嗯， 这金币得多少钱？ 那就不好说了。 不好说。 光这块钉子 啊， 就值2000多美金。 2000多， 要加上它的来历呢，那可值了钱了。 别蒙我了，这有什么来历？这个 知道古埃及有多少年的历史吗？ 古埃及呀、啊，不知道。 哎，那好办。 对了，你蒙我。 啊、这不过你不知道，我跟你讲讲呗。 你说说， 古埃及的法老王啊，为了纪念金字塔奠基，出了这么两块金币。 两块 啊，一块呢？埋在金字塔底下， 我还不好弄、啊。 还剩这么一块，一直流传到现在。 哎呦， 为了保护这块金币 啊， 我们全村都死干净了。 哎呦， 就剩我一人。 呵， 你 算算这块金币得值多少钱。 好家伙， 前几天啊，法国卢浮宫派人来想要这块金币啊，想拿那埃菲尔铁塔跟我换，我都没给他。 你怎么不换呢？ 那塔我没地儿搁呀。 是啊，嗯，哎呦，哎，那这得多少钱？这个 咋呢？交个朋友， 交朋友。 这块金币的历史不要钱了， 历史不要了， 你把这块金子先给了就行。 得多少钱？ 不要那零， 不要零， 您给这个整， 两块钱。 哟， 二十， 二百，您呐，给2000美金就行了。 就这么一个2000美金的哥们儿，你太黑了你！什么叫2000美金？ 这还没敢给你开牙呢。 哟。 要不是为了咱们两国友好啊，连看都不让你看。 哎，哥们儿啊，人民币行不行？ 那不行，非美金不可。 非美金不可。哎，我给你这个数行不行？啊， 你把这给我添上 啊。哎，800他不卖，500他卖了。哎， 这叫会买的算不过会卖的。 嗯，好， 不听上这仨想拿走姥姥。 500美金拿好了， 金币 把那给我， 把这给我，金币拿好了。 哥们儿啊，你说咱俩谁把谁给宰了？ 那当然是我把你宰了。 怎么呢？ 那块金币， 哎， 你可别让它化了。 嗯， 怎么了？化了可没法吃了。 哎呦妈，巧丽，哥们儿，你别乐了。 嗯， 那美金可别花脚。 怎么着？ 一花就让人抓走。 哎呦，假的。 怎么样？今儿我们俩打一平手， 向你学习。 我得向你学习啊。 向你学习。 向你学习啊。 以后加强来往， 以后我们还得多多联系啊。 嗯 啊。 哎，我说， 嗯， 您那小摊在哪儿呢？ 我那小摊， 嗯， 别提了，我那小摊他们让人给封了。 那为什么？ 人说我宰人太黑。 哎呦， 哎，哥们儿，你那公司在哪儿啊？ 还说呢 啊， 我那公司倒闭了。 怎么倒闭了？ 我天天蒙事。 是啊，那秘书咱俩同命相连呢。 是啊， 嗯， 各国这种倒爷 啊，谁也藏不了。 欣赏了侯耀文先生和大山表演的这段如此交流，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侯耀文先生和石富宽先生表演的相声小段下棋。 这个大家的爱好不同， 嗯 啊，有爱看电影的，有爱看话剧的， 哎 啊，这个有爱吃萝卜的，有爱吃梨的， 口味不一样 啊， 嗯， 有好骑马的，有好骑驴的， 哎 啊，有好吃长虫的，有好吃鳝鱼的， 嗯 嗯，这个爱好都不一样。 是啊， 您爱好什么？ 我呀， 嗯， 我这人平常喜欢这个静。 静， 哎，不好动， 我不好动 啊。 那您这个好静，平常都业余都干点什么？ 这平常就是看看报纸啊， 嗯， 读一读杂志啊， 嗯， 看看电视， 嗯， 再有时间呢，有合适的伙伴呢，我们一起下棋，哎，就这个 下棋 啊。 什么棋？ 象棋。 真会下象棋？ 会啊。 下了多少年了？ 有那么20多年了， 时间不短了 啊。是是。 那我跟您探讨一个问题，行吗？ 您可以说呀， 知道就知道啊， 哎， 不知道别胡说， 哎 啊，这个下棋是一个很好的娱乐活动。 对， 那我问问你吧， 哎， 你说这个下象棋的时候， 啊， 是下棋的这个人累呢，还是看棋的这个人累呢？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别胡说。 完了， 完了，完了， 这太简单了 啊！你说， 当然是下棋的累， 为什么呢？ 他得走这步，就得想下一步怎么办呢？还有， 你甭说了，你甭说了、 啊， 你这个意思我明白了。你就说下棋的这个人，因为他得动脑子， 对， 所以呢，你就觉得他很累， 很累。 不对， 不对吗？ 哎，要我说，应该是旁边看棋的那个人累。 看棋怎么会累啊？ 我见过呀， 啊， 他扛着一袋面跟着看下象棋的呀， 嚯，